弟兄姐妹平安， 平安。 请你打开新福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22章，在新约116页。今天的经文是22章第7节到第23节，由我来念上帝的话语。我念的是何修本的版本。除教节到了这一天，必须宰逾越节的羔羊。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说，你们去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，好让我们吃。他们问他，你要我们在哪里准备？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进了城，会有一个人带着一罐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，对那家的主人说，老师问客房在哪里，我和我的门徒要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。他会带你们看一间摆设齐全的楼上大厅，你们就在那里准备。他们去了，所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使徒们也和他同坐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非常渴望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。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它实现在上帝的国里。耶稣接过杯来，祝谢了，说，你们拿着杯，大家分着喝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，我不再喝这葡萄酒，只等到上帝的国来到。他又拿起饼，祝谢了，就拨开，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他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流出来的。但是看到那出卖我的人，他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。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，但那出卖人子的有祸了。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，他们中间哪一个会做这事。那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求你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叫我们渴望听到你儿子对我们说的话，就如他渴望对我们说话。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除教，那个是念教还是念笑？ 笑。 教。应该有一同的心智。除教节为期7天，这7天的第一天是逾越节，就是宰杀羔羊的那一天。按照规矩，逾越节的羔羊在下午的2:30到5:30之间，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宰杀。历史家约瑟夫记录，在逾越节的期间有超过25万只羊被宰杀。我们不确定这数字全然正确，但是你可以想象，在那3小时之内屠杀成千上万只羊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景况，有什么样的声音，闻起来是什么味道。巴文克描述耶路撒冷的逾越节，在节期临近的时候，有成千上万的以色列人前往耶路撒冷，在那里购买羔羊。在正月14日下午，由利未人在圣殿里面宰杀羊。祭司用预备好的金盆或者银做的盆子接羊所流出的血，然后接力传递，把那盆子传递到祭坛面前，然后一口气把血倒在祭坛上。这个圣殿祭坛的血最终会流入吉伦谷，就是耶稣几个小时之后要跨越的吉伦溪。在过程之中，利未人唱上行诗，祭司将牲畜捆绑起来，取出他们的内脏，用器皿盛带到祭坛上。然后那些带着羔羊来屠宰的人，通常一只羔羊有10到20个人，把屠宰好的羔羊带回住所，在那里烧烤，连一根骨头也不能折断。你们中间有些人知道，以前我是摄影记者，很久以前。以后我不知道可否有机会带我的莱卡去圣殿拍摄逾越节，那就是一个摄影记者的天堂。 摩西在出埃及记十二到十三章解释逾越节的意义。耶和华上帝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夜，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家要屠宰一只羊，把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，全家人要吃整只羊用烤的，要吃无酵饼，要吃苦菜，不可有剩下的。那晚摩西写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，他看到写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，就必越过那门，不容许毁灭性命的进到你们的房屋击杀你们。以色列人之后就每年要守着逾越节，父亲要对儿女们解释逾越节的意思，说这是因为耶和华在我出埃及的时候为我所行的事，这要在你手上做记号，在你额上做纪念，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的口中，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。说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？他越过以色列人，没有击杀他们。逾越节教导以色列人明白，若非有一只羊为他们流血，那他们就与埃及人同样该死，若没有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逾越节提醒以色列人，上帝唯独专爱他们，掠过他们，给了他们一只代罪羔羊。路加用的字，中文宰，意思可以是屠杀，或者为了献祭而牺牲。也就是说，在逾越节屠杀的羊是献祭用的。耶稣打发彼得和约翰那天去预备逾越节的筵席，表示彼得和约翰那天很忙，他们需要找到一只羊带到圣殿里给利未人屠杀。圣经没有说那只羊从哪里来，他们还要买无酵饼、苦菜还有葡萄酒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要找到一个可以吃宴席的地方，这在过节的耶路撒冷，你可以想象，并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。他们问主耶稣，你要我们在哪里预备呢？显然门徒们没有事先预备，主耶稣显然已经事先安排，或许他的安排太周到太详细，以至于有点神秘。为什么不直接给他们 Google Map 或者告诉他们地址就好了？有一座粉红色的双层楼房，你不可能会错过的。没有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进了城，会有人，男人拿着一罐水迎面而来，你们就跟着他到他所进的房子去。有人说，这打水通常是女人的工作，如果男人要拿水，他通常用水袋，不是用罐子，所以拿着一罐水的男人是一个很突兀的记号，而且水代表洗礼等等等等等等。也许耶稣他不想让犹大知道他们那天晚上要吃饭的地方啊。那他其实如果这是耶稣所顾虑的，他只要暗自吩咐彼得和约翰不就行了？也许他认为彼得和约翰的嘴巴不靠谱，谁知道？ I don't know， 主耶稣知道。这些安排至少达成一个目的，或许这就是最重要的目的，显示主耶稣那天全然掌控局势。是的，他拣选的十二个使徒之中有一个要即将要出卖他，其他的门徒都要离他而去。在圣殿屠宰羔羊的以色列国宗教领袖同时正在计算谋杀上帝的羔羊，但是那天在城里只有耶稣知道这些事要怎样发生，而且他安排这些事要怎样发生。他定义要与他的门徒一同吃晚餐，然后他要自愿的把自己交给人，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这一切都在他的安排之中。耶稣那天安排逾越节的筵席，好像一家之主为家人预备那一年中最重要的晚餐。耶稣那天不仅是门徒们的老师，他更像小子们的父亲。 以赛亚早就预告，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名称为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上帝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彼得和约翰按照耶稣的吩咐去了，就看到的正如耶稣所说的，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。时候到了，耶稣坐席，坐席中文是坐席，但是你知道他是侧着 recline， 其实犹太人习惯吃饭的方式。使徒们也与他同坐，表示犹大当时也在席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我非常渴望在受害或受苦以前与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。非常渴望，直接翻译就是渴望的渴望，是犹太人典型的双重强调语气。耶稣渴望再渴望与他的门徒们吃他死前的最后一餐。一个人死前吃什么东西，一个人死前想要与什么人吃什么东西，凸显他在生命中所看重的事。据说美国的死刑犯可以点最后一餐的菜，有人点牛排、龙虾、炸鸡、冰淇淋，有一个人只要一颗橄榄，有人什么也不要。台湾的死刑犯最后一餐是便当，据说，我不知道，有鸡腿，有空吧，有香肠，而且一定要吃卤蛋，因为吃了就完蛋。还有香烟和高粱酒，便当、卤蛋、香烟、高粱酒，超级台湾的，不是吗？这其实就是大多数人一生的写照，就这样子，不是吗？我想没有一个死刑犯会非常渴望在受害之前、受苦之前吃他的最后一餐，但是耶稣非常的渴望。有谁像他这么积极安排自己的最后一餐？或许这才是重点。他不是为他自己，乃是为他们预备的。他预备自己给他们吃，一直到末了，耶稣没有顾他自己的事，他顾他们的事。耶稣也特别指定逾越节的晚餐为他的最后一餐，这不是出于偶然的。逾越节不仅纪念上帝过去的作为，吃晚餐的人也就确认自己有份于上帝将要施行的拯救。耶稣对门徒说，我告诉你们，我不再吃这筵席，直到他实现在上帝的国里，就已经暗示这最后一餐不是终结。他要离开，缺席他们一段时间，直到他实现在上帝的国里。学者有诸多的讨论，这他实现、成就、完成、圆满究竟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指主的晚餐，还是在新天新地的羔羊的婚宴？我倾向马太·亨利的看法。耶稣多次说上帝的国临近了，而上帝的国借着他上十字架到来，而上帝的国最终还要实现于新天新地。也就是说，上帝的国如今已经实现了，上帝的国将来还要实现。因此，我们每当我们受主耶稣的邀请吃主的晚餐，就是与他一同吃饭。我们也渴望在新天新地将来要坐席羔羊的婚宴。耶稣十七节那晚接过杯来，有人递给他，他注谢了说，你们拿这杯大家分着喝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，只等上帝的国来到。这段经文是只有路加记录主耶稣在他擘饼之前有这一杯酒。犹太人的逾越节的筵席会喝四杯酒，有人说五杯，至少有四杯酒。每次喝酒的时候，他们会唱诗篇， 会祷告，会颂赞，会感恩。我们并不确定这杯酒到底是那天晚上筵席的第几杯酒，但是我们可以确认，这是历史上最后一次逾越节晚餐的最后一杯酒。意思是，这杯酒之后就再也没有逾越节。还记得耶稣在山上与摩西和以利亚讨论他的什么？中文翻译离世、出世，直接翻译出埃及。十字架是耶稣的出埃及，主耶稣出埃及之后，主的晚餐就取代逾越节的筵席。也许你不喜欢取代这个字，因为你不喜欢取代神学。OK, whatever。让我更精确的再说一次，用另外一种方法说，以色列的出埃及一直就是指向哥哥他的十字架，逾越节的筵席指向楼上最后的晚餐，逾越节的羔羊本来就指向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，影子指向实体，实体没有取代影子，而是影子全然的实践。就这样，毕竟逾越节从来就不仅关乎回顾往事，还指望要来将来的事。逾越节提醒上帝的子民，那曾经拯救过他们的耶和华上帝还要施行拯救，拯救他们。就像一位尽责的犹太人父亲，主耶稣那晚以身作则，对门徒们解释逾越节的真谛。所以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拨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 This here, 就此主耶稣设立主的晚餐，这最后的晚餐也就成了第一个晚餐。耶稣他之前曾经多次预告自己要在耶路撒冷受害，甚至说他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，但是你知道门徒们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彼得认耶稣为基督永生上帝儿子之后，他马上责备耶稣说，主啊，千万不可如此，这事绝对不可临到你的身上。而一直等到那天晚上，我想门徒们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，他若不死，他们就不得生命。就像羔羊不流血，以色列人就不得拯救。彼得和约翰那天下午在圣殿里面看到羔羊被宰杀，流血。他们那天晚上都吃了逾越节的羔羊。主耶稣现在解释，这一切所指向的，这一切你看到的血，你看到的献祭，你看到羔羊，这一切所指向的不外乎就是他自己，他才是逾越节的羔羊。为了他们，他的身体要被撕裂，为了他们，他的血要流出。所以之前他们吃羊肉，如今他们要吃上帝儿子的肉。他们之前把羊血涂在门框上，如今他们要喝上帝儿子的血。Ever closer union.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必须吃他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你会想，那十二个人不免好奇，干嘛要提起这事？上次耶稣说要吃他肉，喝他血，有什么结果？他门徒中有好些人说什么？这话甚难，有谁能听呢？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的，不再与他同行。那时候你记得耶稣甚至要问剩下的十二个门徒说，你们也要离去吗？在这最后一夜，他命令这剩下的十二个门徒，你们要吃我的肉，要喝我的血。如果他们不吃，就与上帝的救赎无关，就没有永生，就无份于他们的主上帝的羔羊。 而且他说你们不要吃了就忘了。还记得我们昨天晚上吃什么吗？有谁还记得？你们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表示耶稣离开之后，他们还要吃这饼喝这杯，表示之后他们不需要再杀羊，因为耶稣已经一次献上自己为永远有效的赎罪祭。因此你们不要忘记我，不要忘记上帝如何拯救你们。今晚你们都要跌倒，但是之后你们可不要忘了我，你们要记得我为你们所做的一切。犹太人他们从小就熟悉诗篇，我相信门徒们都可以背诗篇，但是要等到耶稣离开他们之后，门徒们才会真正明白诗篇103篇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什么恩惠？为什么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，医治你一切的疾病？怎么赦免？怎么医治？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怎么救赎？以仁爱和卑慈为你的冠冕。之后基督的教会按照主耶稣那晚所说的话发展极为深厚的圣餐神学。你们知道你需要好的圣餐神学才有好吃的圣餐。乏善可陈的圣餐神学也只能带出乏味的主的晚餐，毕竟圣餐不过是可见的圣道。但是你必须好奇门徒们那天晚上可否明白他们自己到底吃了什么。那与他们一同吃饭的主，就是曾经越过上帝子民的，他自己终究没有被上帝越过。这是说1500年前在埃及杀骗长子的毁灭者，如今他上帝的独生儿子要在上帝的城里被自己人毁灭。上帝的愤怒将要浇灌在他身上，他在十字架上没有仁爱和慈悲，只有荆棘的冠冕。这是上帝拯救人的方式。你必须可怜门徒，当耶稣还在他们眼前的时候，他们怎么可能完全明白饼和酒的意义？难怪耶稣说，我去对你们是有意义的，如果他不去，他们就没有肉吃，也没有血可以喝。你知道那天晚上还有另外一个吃饭的人知道将要发生的事，可惜那人之后再也没有吃饼喝酒，也没有机会纪念耶稣。看来那出卖我的人的手跟我一同在桌子上，表示从一开始灭亡之子就没有缺席主的餐桌。这就是为何我们不应该看待吃圣餐的人都是真基督徒，受洗的人不见得可领圣餐。如果犹大那晚说，主啊，我不配吃这饼，我不配喝这杯，那他还有救。但是主耶稣没有禁止犹大吃晚餐，因为凡吃晚餐的人终究必须按照自己的良心吃，或吃喝自己的罪，或吃喝永生上帝儿子。但是谁知道人的心？有谁知道自己的心？那天晚上有两个人知道，出卖人子的和被卖的人子。主耶稣并非没有警告犹大，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离去，但那出卖人子的人有祸了，那人没有出生倒好。上帝的预定和先见从来就不是人犯罪的借口。是的，上帝不顾其自己的独生爱子，上帝把他舍去给我们。是的，上帝的儿子把自己交在人的手里，他自愿为我们舍己。是的，灭亡之子也定义要出卖上帝儿子，没有人逼犹大， 犹大无可推诿，是他不是别人。定义为了30块银钱卖了他的主，你好奇如果犹大真知道卖主的代价，他还会做他要做的快去做吗？不会。不要太确定，你我都知道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但这个事是从来知道罪的工价是死，从来不阻碍你我天天犯罪，除非上帝怜悯，知道有什么用？他们都不知道。于是他们开始互相追问，追问彼此，他们中间有哪一个会做这事？犹太回忆说，他们都甚忧愁，甚至一个一个的问耶稣说，主啊，是我吗？甚至犹大也问，拉比，是我吗？你注意，唯有犹大称呼耶稣拉比，老师，其他人会认耶稣为主，老师。台湾人很多老师，但老师有什么用？老师无法拯救人，你没有办法吃老师的肉，喝他的血。但是犹大也顶多认耶稣为他的老师，老师多的是，到处都有老师，出卖老师有什么难？但是你怎么出卖荣耀的主？门徒们那天晚上他们所知道的实在不多，我们现在知道的比他们更多，但是我们和他们一样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心，他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绝对不会离弃他们的主，岂不知他们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耶稣逃跑了。你说按照他们那晚的表现，你必须说他们其实不明白主耶稣为什么非常渴望，渴望再渴望与他们一同吃逾越节的宴席。按照他们那天的表现，他们其实也没有那么渴望吃晚餐。I mean, 如果你期望吃大餐，你会好奇到底有什么好吃的，不是吗？像吃年夜饭，孩子会问妈妈或阿嬷，今晚有什么好料？有人要蹄膀，有人要龙虾，梅干扣肉，萝卜糕，有人要竹筒饭。但是那天没有一个门徒问，主啊，今晚我们要吃什么？ It's for dinner. 哇，也许他们以为不需要问，毕竟犹太人在逾越节还能吃什么？不过就是烤羊肉嘛，无酵饼，苦菜，葡萄酒。但谁知道，他们不知道耶稣要为他们加菜。谁想得到耶稣加的菜才是主菜？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。这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你们留的，使罪的赦免，你们拿去喝。你看出来吗？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卖的那晚非常渴望与他们一同吃饭，因为你知道，最期待一起吃饭的总是最用心做菜的那个人，那是他全心全力全意为他们准备的最后一餐，也是第一个煮的晚餐，之后再也没有人这样为他们准备吃的了。餐桌上的食物就表达主人的爱心。那天晚上，耶稣对他的门徒展现他何等长阔高深的爱，一直到最后一刻，那即将要死的人还在为活人张罗吃的，值得吗？你看门徒们那天晚上的表现，值得吗？你看你自己的表现，值得吗？我打赌耶稣比他们更渴望一同吃筵席，就像他曾经说那个比喻的主人，摆设筵席的主人，没有人要来吃他摆设的筵席，他比客人更渴望一同用餐。 其实你想，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特色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主比我们更渴望一同用餐，其实也幸好如此。幸好我们有一位救主，那位救主他渴望拯救我们，远远强过我们渴望被他拯救。幸好如此，不是吗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，感谢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他自己。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叫我们渴望他，你的儿子，如同他渴望我们。为了他的缘故，也只因为他的缘故，我祷告。